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陈包养呢个二奶篇，小三二奶篇都唔会有错啊！上个礼拜啊，本来咧呢一集咧就同上个礼拜谂一次过做啊，咁啊，因为陈慧琳太正啊，系嘛？ 唔系我系唔信咯， 屌你都你唔使问我噶嘛，你问我可能坐先翻龙凤嘅啫嘛。系先，你真系问阿燕子咪知咯， 真系要真系有机会 问你真问下佢嗰度， 即系你话佢同我啦，我你一齐，即系你叫做照顾佢，我就一呢个系事实，我一定知，我知绝对知。 你冧我，你唔知啊？ 你话佢 喂最捻简单啦，就算燕子出嚟玩啊，佢都唔会俾仔带走噶。 喂，但系咁讲啊，罗哥，即系俗语有句啊，双女多成。咁你阿陈翻版陈慧琳系湖南妹嚟噶嘛？可能即系又唔出奇。 咁啊唔出奇嘅。 即系如果你话陈慧琳系四川妹，四川妹就最 你谂下啦，最即系我玩过咁多女，咁当然好搵多女人呃我噶啦，呃有乜所谓啫？系咪先？咁我点都有机会撞到呢啲唔呃人噶嘛？系咪先？即系 咁、你撞呢个系陈慧琳唔呃你喎，翻版陈慧琳唔呃你。 喂，大佬，你坦白喎。我喺我嘅朋友， 唔系佢唔系你话翻版真而唔呃你，我信啦。 喂，喺我朋友个喺啲朋友嚟讲，我算一个几得嘅男仔嚟噶，即系除咗冇钱之外啫。 我即系同即系你即系你有其他朋友， 唔系即系 咁你唔系差嘅，即系好老实你。 坦白讲啊， 你唔系差嘅， 系咪先？即系我好出众噶嘛，喺我哋呢班朋友面前，我都好出众噶，系咪先？即系其实我就算我喺我哋战男出嚟玩去抢斜机，我都好出众噶，系咪先？即系我表现到我自己出嚟噶嘛？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先，唔系咁讲翻。 唔系我想讲啊，我侧重嘅。 因为你讲， 你咪又系唔捻中意啊？ 唔系捻， 唉，屌你啦！ 唔系我又而家又要讲翻就系，因为你同阿陈慧琳系讲紧二十年前嘅你。我上个礼拜我就系搞错咗，因为我系望住你做节目啊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先望住而家嘅你，谂住陈慧琳啊，唔好咁讲。戴住頂帽咁樣樣，即係啱，係我而家要認錯啱， okay. 即係我跟，因為二十年前嘅咧，我明嘅， 好出眾啊，係咪先？ 即係我都明。 你幾多靚仔啊？如果你 因為我係用咗今日嘅你講話，你要溝翻返陳林，梗係唔得啦。你話 而家殘咗啫，咁咪 係啦，你而家 殘咗，冇辦法啫。 即係廿年前係應該得嘅， 其實即係包女， 即係當打啊嘛，廿年 包女唔係一定要後生嘅。即系而家我跟住个出卖我哋个朋友，咁就系 阿公子， 阿公子啊， 同阿 Red 啊， 我啊成日觉得佢已经入咗目噶啦，我哋呢个朋友都未知啊，未知啦，我估入咗目。 即系我估佢真系年纪七十到噶啦， 八十都有啦， 冇、啊，十零年识佢五廿零，因为十几年前识佢个女大学毕业啊嘛。 OK 系。 系咪啊？你啦，你仲要帮佢介绍个女份工啊？ 系啊， 佢个女而家都差唔多四啊。 介绍佢去律师行啊嘛。 系啊，咁佢个女而家都 介绍咗俾佢，之后介绍去边个律师嗰度做啊？ 边个律师？唔知。 先。公民袋嗰个咧。 潘。 唔系，我介绍去余润眉嗰度做。 哦 ，OK。 唉，屌你都。 唔系，真系入到去。 见咗啦，我唔知啊。跟住我落嚟讲话，嗱，我介绍咗啦。得唔得就你唔知道。哇！嗰时候阿公子到神咁拜啦，嗰时候几多出众啊？几多出众啊，大佬？我可以介绍人哋个女兒去见阿余若薇嘅，大佬。 即系嗱，啱啦，嗱，即系当年即系识阿公子个女兒就大学毕业， 啊、 就讲紧系零，一定系零六零七年噶啦，十几年前。咁、个女而家卅到问四十，咁、公子都六廿几七十噶啦，有噶啦。 咁， 因為佢唔會話廿幾，唔會話廿頭結婚啦。 咁啊，你最想知就係啊，坦白講啦，我哋成班朋友，即係唔好講阿四港昌啦，公子都算有錢噶噃， 都 OK， 係。 咁啊， 即係記得公子係真係有錢嘅。 咁啊，起碼佢有檔生意啦， 有 唔止一檔添啦， 唔止 最 新界圍村人嚟 嘅，係咯，即係呢啲人已經 去曬英國嗰啲，佢好似本身係又移民英國又翻翻嚟嗰啲咯， 係咯。咁啊，佢啊有老婆啦， 一定有 老婆啦，咁样有个女啦，咁啊就跟住识阿布啦。咁呢个阿布 阿布細佢三十年， 你知咩幾多歲跟啊？ 聽人講啊，我聽啊，而家就講翻你啦。 啊，講翻你啊， 處女跟佢嘅， 係處女跟佢嘅， 十七歲， 十六， 十六添， 十六歲跟佢。咁佢有乜可能唔係九十年代啊嘅陳包樣啊？ 十六歲跟 你計一計你幾條數？我哋識佢二零零三年、二零零四年嗰時候啊， 唔係零七零八，零七零八，阿布十。八岁，啱啱十八岁。咦？我冇，佢大阿煲几年？ 嗰个阿煲啫，你讲阿煲。 我阿煲就九零年出世，大阿煲几年？佢八六八七年出世到啦。 嗯，咁五岁咯。 九六九七，唔系九，哦系廿、哦，冇唔系九十。 差唔多啦。 八六八七十岁咩？唔会，佢八六八七年出世。 O、okay。 八六八七年，九七年先十歲，阿哥二千年先十三歲，冇嘅。 OK， 佢起浪可能零五零六年十七。 咁啊，處女根據。咁仲係一個邊鄉話話，死唔夠記咗。 浙江妹。 浙江妹啊，大佬。 温州。 温州妹。出名 OK 啦。 高達嘛，嗱，即係好 老實。即 係我識佢嗰陣時咧，即係佢就因為過住幸福快樂嘅生活，就漲咗啲。 OK， 係。 但係咧，睇輪廓咧，啲江浙女仔咧，啲皮膚好。 皮膚好。 皮肤好，轮廓都靓， 轮廓靓， 即系深啊，好深啊， 即系有啲鬼又唔似鬼 妹得嚟，即系其实有少少把声都似刘嘉玲啊， 嗯， 把声系咪似刘嘉玲啊？而家咁咁啊， 系喎系啊，系 嘛， 系啊系啊， 浙江啊，刘嘉玲苏州嘛，出街 咁其实一个月几俾包用几钱包佢，我唔知啦，我哋唔清楚啦，但系我哋讲下佢嘅招呼啦， 嗯， 招呼即系俾乜嘢地方佢住啦， 嗯， 咁啊佢喺罗湖。 嗯、 一个好近关口嘅，你知道好近关口啊？嗰、那个咩大厦死啊？唔知啊， 联城啊， 喺联城，但 系敏感度 几捻出名，你知唔知道？呢度嗱，联城 大厦先， 呢个路基纯咧，因为又系啊，近关啊嘛， 近敏感度， 近敏感度关，揸车就嚟到啦嘛， 唔系搭车， 搭车 揸唔到车嘅嗰、那个敏感度，私家车唔得， 私家车唔得啦， 唔得。 中港車都得嘛？ 中港車就中國嗰啲貨櫃啫，公子唔係揸嗰啲嘛。 我睇 應該好似 咁啊，起碼佢嘅關喺呢個關口咧，通常嗰啲租金咧都唔平嘅。 嗯， 而家佢住緊一個真係唔差嘅，即係聯城大廈啲幾隻名 啊， 即係其實地標嚟嘅。 嗯， 你住咗地標 係 咁，應該唔差。我上佢哋屋企，我有個兩房一廳嚟喎。 嗯，咪等等 先。個廳鳩迷咁樣大喎，又 係跟住。是不是租的 对不对 是有公子买给他。 嗯、 但是呢其实要跟那些网友讲一下呢你买的意思呢你不要真的买给了首期要供。 嗯、 为什么呢你为了买了就走路咯啱啱 咁其实 要帮他供。即是要醒一点 你送东西给他但你不要送到断。 哦记住一样的。 嗯帮他供。 我的公子呢其实现在是沉船中的沉船。喺沉到點樣呢即係呢你知公子有錢咁有時呢就嗱佢犯咗好多我講有幾單故事俾你聽咁呢係呀公子奶緊嘢其實網友都要知㗎、 嗯 啊、公子呢嗰時候就當然佢有老婆啦咁佢當然係唔撚窒你個老婆啦咁同呢個阿布一齊啦咪先咁呢個阿布當然就坦白講都好我就正認為耽誤啲錢嘅啫唔通睇你後生咩？係咪先？大佢四廿年有冇？ 冇三廿年咯，佢廿零三十年一定有。 三廿年啦，差唔多。 因為嗱，而家你當其時佢五廿零、十零、三廿幾咯。 嗱、 啊，唔係喎，唔係十零，廿幾一定有，冇未必有三十。 O K， 冇，大佢三廿年冇三廿 年。咁我認識佢嗰陣時廿歲到。咁當年公子就應該係五廿松，誒唔係喎， 唔係喎， 分分鐘有喎，一個女都。唔係喎，個女大過佢 啊！係咯，個女大過佢喎。 係啦，個重點係個女大過個二奶。 係咯， 係啊， 係嘛？ 係有啊！ 係咪？ 我記錯咗，係唔夠四廿年。 O K， 唔夠四廿年。 係之前我講，我一路諗住係唔夠四廿年。 嗱，我就見到一啲咧，出嚟包二奶犯嘅錯誤啦。 嗯。 嗱，阿公子， 嗯， 咁佢自己有時都會有啲應酬噶嘛。 嗯。 咁佢有一次咧就去東莞應酬。 嗯。 東莞就最興咩啊？ 咪卡拉 OK 咯， 系咯，卡拉 OK 最紧系咩啊？不如 咪叫鸡咯， 叫鸡之后都有个分纯玩噶嘛， 桑拿， 钢珠， 我 OK， 钢珠棋，佢去钢珠棋玩，咁佢啊佢好衰唔衰？ 即係嗱，唔忍知啦，佢翻嚟揾翻阿布咧，就同阿布講，佢去咗光珠幾環，但佢冇博嘢，就翻嚟咧就要砌啊，砌阿布， 阿布 啊，因為咧咁樣， 阿布唔俾佢砌， 阿布就唔俾佢砌，跟住借傷成佛，跟住話你哋冚家產，唔係冚家產，你條友走去唱邪機，你兩位做咗王哥嚟，話俾你知唱邪機，即係佢係懶緊醒啊嘛。即係話俾阿嘅二奶咧，嗱我去搶謝機，啲女除曬衫，我都唔搏佢啊！我頂唔順，我翻嚟，即係翻嚟搭車，即刻飛翻嚟揾你啊！咁佢梗係咁佢望個回報係咩咧？望個回報就話你更加愛我啦， 梗係錯曬啦， 錯撚曬咯！ 講呢啲啊， 一聽到你搶謝機，仲要除撚埋衫，啊五家產即刻執行你啊！ 系咪？阿依单嘢我唔知道， 你唔会唔知道， 可能我 讲过俾你听， 可能我唔记得咗啦。 我哋几多八得噶？我哋嗰度，即刻就执行你。咁啊，跟住唔知道去咗边度， 即系真系走咗， 真系离家出走。哇！嗰个时候啊，公子往往冇咩啦，总之就又揾阿燕姐姐帮手，又问我系咪我收埋咗？系咪我收埋咗佢？屌你咁，我凭咩入室？我凭咩收埋佢啫？系咪先？我钱都冇。 你嗰时唔系你嗰时都冇租屋，系咪先？ 系咯，话乜？真系嚟打咯咁问，跟住唔知点样就跟住挨到阿波嘅一个朋友，唔系燕姐姐添啊，唔系燕子添啊。哎呀，跟住揾到阿波，阿波已经唔喺深圳啦。 哦，即系翻咗乡下啦。 翻咗乡下定唔知去旅行啊？其实就去咗旅行。哇！跟住屌你唔知飞去佢嗰度。请佢翻嚟， 咁样， 跟住佢话，跟住，梗系唔使问啦，梗系送嘢啦，咁啊送埋啲贵价唔饱啊，几万蚊个袋啦，就几万蚊个袋都佢肯送。你见到阿夫佢嗰啲码头啦， 唔系， 带住只劳力士都女装 嘅。即系公子即系咁讲，我另外有个 friend 咧就名表专家，佢又见过公子一两次啫。一望隻表已經是不等同了，即是他不是勞力士個個都認識我，喂我啊恩仔啊乜嘢都不識都識睇勞力士，不知火柴。我 friend 唔係我 friend 咧就話呢隻嘢真係唔簡單，一望。跟住後屘聽翻嚟嗰隻嘢都十萬八萬到咯。 係咯，係咯。佢有隻龍，喂諗下公子唔定止嗰隻噶嘛，佢有龍。 死成日撈亂帶 嘅。啊，佢幾隻勞力士噶嘛？ 因為點解我哋同佢熟咧？當其時我哋成日打麻雀，你講翻。 係啊，打麻雀。 打雀。 打麻雀又成日即係攞隻手出嚟撈啊嘛，係咪先？咁咪同呢個女仔出嚟啦。咁你諗下啦，如果即係我成日覺得一樣嘢，一個腦包一件女，最介意最大壞咩呢？就係沉， 即係公子沉曬啊！ 你咁你一沉咗，你就冇咗話語權。 我係 即係好似我朋友咁啦，即係唔會開名嗰個呢，一沉咗你就冇咗話語權。 唔會開名 遲啲爆鳩佢出嚟嗰個 啊！嗰個係咪沉？係咪真係 都沉？佢都沉。 嗰個 真係。即係其實有當然佢咪熱啦咧。即係其實好啦，即係我想同啲網友講，喂，你一定要包得嘅話，你要好清楚你係包定係拍拖， 即 係 主動 定係咩嘢？你唔可以俾嗰個 target 拎到你 hit 住你， 你一定有夫君啦，但係好多人都唔會喎，即係蛇佬。 香港人好少嘅，香港人唔得啊！香港人講感情㗎嘛。 佢直頭會咁樣嘅話，哎呀，我將我嘅嘢爆俾你聽。喂，佢甚至乎係將佢啲錢有幾多錢都話埋俾佢聽嘅。 我我以前咧就真係犯咗好多錯誤。即係有啲嘢你係真係唔講得，即係你 講得 嗱，你仲要你呃佢一世，嗱你呃到一世得㗎啦。嗱，你即係我想覺得咧就係、是、呃人唔緊要啊，呃啲女又是，但你一定要呃到佢一世。你又唔好呃下边佢发现咗你系大捻镬喎，你明唔明？ 我唔会，呢样我唔会嘅，因为我好快就窒断缆啦嘛。所以我唔 惊。系啦，嗱，即系好似我而家嗱，即系咁讲啊，又讲下我先。即系我真系好惊，我老虎知道，即系我出去玩嘅。但系我日日真系要呃佢一世啊！你明我意思？ 我明，明。 即系但系因为我嗱，我同嗱你明啊，即系一爆煲乜都冇，同埋好大镬噶嘛。 因为你啲所有不动产都写佢个名啊嘛。 系啊， 咪大镬咯。 是啊， 他一离婚你就乜都冇了嘛。 即一来即不是钱的问题啦，二来即如果出去玩冇人冇，即我老了冇人带我睇医生，冇人煮饭俾我吃。 屌你老母，我张良都冇啦，我冇惊，我又唔惊。 你有钱你请， 你老母难搵 笨啊，我冇嘛，即咁讲。 好 啦，即系真系唔好俾佢知。 唔好讲你，我都唔好想讲你。我如果我讲你咧，我要同阿碌讲我咧，我你放心啊，我唔会俾兜佢兜面。咁啊，我费钱嘅你咧懒成。好啦，咁呢个阿布，系攞咗有佢有几多嘢咧？ 诶，我想最尾做讲，最尾我你睇你知唔知？ 大家知，大家知，我都知嘅，无数包包啦，咁有限度嘅名表啦，咁。其实我就唔好清楚佢每个月俾几多钱嘅，但系咧，我见到佢个消费咧，都真系 即系中意使一使咯， 就好捻简单啫。成班女仔出去食饭，就一定系佢请嘅，即系就算同佢同阿燕姐、阿燕子啊、 阿陈慧琳、陈慧琳其实都系窿噶啦，好冇 陈慧琳啊，甚至阿霞姐啊、霞姐啊、阿霞姐啊咁样。 霞姐 阿霞姐都系佢请，喂佢系招巴晒嗱，你喺国内你就见到啊，边啲女系做大家姐咧？ 飞人包啲， 你最有钱嗰啲，你嗱佢哋唔系应你，你要大家姐唔系睇你个权力，唔系睇你个样貌，唔系睇你副身家，系睇唔系 睇身家， 睇你副身家， 就系睇你副身家。 你越多钱，你分得越厚，你就越系大家姐。啱啊！你又見到啦，好似我哋另外一班朋友阿健哥哥佢嗰邊嗰班咧，即係我女神嗰邊嗰班咧，有一個撈聽到嘅，聽到啊！咁有個女仔出嚟撈啊嘛，出嚟出嚟撈邊啊嘛，佢又揾到錢啦。 佢係大家姐。 佢淨係買個包嘅十幾萬啊！買個十幾萬嘅一物事啊 ！OK。嗱，咁佢咪喺佢班朋友裏面咪變成咗大家姐囉。即係喺大陸嚟講，佢唔會睇你乜嘢㗎。我唔會睇你嫁得好唔好。係睇佢老公俾錢佢有幾多少，或者佢自己又可以搵 到 幾多 少。有幾多錢可以用 囉。係囉，我就係咁樣敷錢㗎咋嘛。好啦，咁當然呢，我呢個阿布係做到呢個大家姐，咁當然係招巴啦。咁我係見到佢喂食得好，賣得好㗎喎。就得閒就做下 facial 嘅喎，又係即係過一啲好笑拉嘅生活， 養樓養翻狗嘅生活咯。 有冇狗啊？ 係我應該就冇。 我冇搞啊！我覺得 即係咁講啦。 嗱，咁講真，咪就係咁咯。即係佢除咗攞咗無數嘅金錢啦，因為我哋公子嚟噶嘛，公子俾咗咁多錢佢，咁咪又係幫佢供樓咯。 係啦。跟住就講下咧，後尾嗰層樓賣嗱，點解我知咧？因為我以前咧就叫同阿煲拍拖，你知啦。咁咧，阿煲同阿 Red 都 friend 嘅。 點解？因為阿煲窮啊嘛，阿煲窮啊嘛。 阿煲跟咗我點會窮啊？喂，老生， 我都窮噶， 唔係 因為阿煲請啊嘛。 我最記得有一次，唔係，即係見啫，即係佢兩個都 friend 啦。嗰陣時好似唔知咁咧，有一次咧。我最記得咧，即係我冇去到，就阿 Red 就帶埋啲朋友，跟住帶埋阿煲去，話帶佢睇樓， 睇樓， 跟住佢原來咧就去咗南山啲豪宅，佢當其時應該係2006、2007年，嗰次啲樓唔係好貴，嗰陣時應該可能都係講緊 一球都要咯， 要咁一定要，即係可能嗱如果羅湖區嗰陣時可能講緊六七千一平方嘅、七八千一平方，我要住咗 friend 零四。 你記住南山啲樓係 貴啲， 大啲啲， 都可能係萬零蚊一平方咯。一平方即係十尺啦，香港叫十尺，就睇樓。咁阿煲就去過睇佢嗰層樓，原來咧就係公子買俾佢嘅禮物，即係將 之前講， 唔係即係我哋將話即係個聯城賣咗。啲錢咧賺咗嘅錢咧就俾首期就買咗，再補錢就買咗南山區嘅樓。俾阿 ，sorry 啊，但係你爆出嚟， 係啦。咁跟住咧， 入布 係啦。咁跟住咧就再供禮， 再供過。 阿公子好醒嘅，佢唔會買斷俾你嘅，佢買俾你幫你俾首期，幫你 因為啱啱講一俾斷咗佢 就走乜有， 真係驚佢走啊，大佬。 但是當然如果話去到而家應該唔走啊。 同埋真係寫阿姑個名啊嘛，你明？即係阿公子仔冇名啊嘛，你明？即係真係依個係真係好嘅。咁咧跟住就好似聽阿姑講，可能有成最少啲80-90平方一定有啊， okay. 一定有噶啦。咁而家南山區嘅樓值幾錢咧？10-20萬一平方最平咯，即係一定過10萬噶啦。南山區 而家攞住成千個噶咯。 如果是八九十 公园啦，设计公园啦， 应该是公园的啦，可能最少800-900萬咯，最少咁样咯， 系咯，咁你话，即系呢个包养咧系可以去到一个， 即系咁，唔系咁，因为系楼价，因为楼价升到疯狂，即系好老实，佢买翻嚟10,000蚊啫，而家升咗10倍， 但系讲真的，你都要有呢一样嘢咧噶嘛， 即系嗰时可能讲紧学你话斋系啦，可能100萬， 你可以旧楼换新楼，咁其实都已经系。是一个投资嚟噶啦嘛， 系啊， 咁亦都可以讲啊，因为我哋阿公子有啲货啫，而且佢哋要最咧有依就呢样嘢啦， 买楼舍得啊， 买咗楼，咁其实咧就写佢个名啫，但系就帮佢供， 系、啊、呢、這个好绝嘅呢、這个， 嗱、啊、呢、這个帮佢供咪免佢走咯，坦白讲啊，因为公子可能而家瓜捻咗咯，其实觉得佢差唔多噶啦。 冇嘢，佢依有钱都唔会咁容易瓜啊，香港顶 黐线啦，真系保养张， 唔系。四江昌有冇瓜大我都未知道，不过即系点讲咧？ 佢一定瓜咗啊！ 即系四江昌嘅生活系唔好易唔瓜噶，但系我识好多有钱人，你到咁上下，你识保身啊？即系阿老萧72啦， 考一公里会人黐线啊！ 望到佢，即系你明明有钱又唔同嘅，而家老萧一个月搵几钱啊？而家咪咯，好似话几万人，每人每几蚊，几十万一个月。 OK 啦，我总之就好捻简单嘅啫。就算你点样寻一件女。你都要永远都要手里面攞住啲渣拿。如果手里面冇渣拿咧，你就冇本钱霸紧。你可以送佢好捻多嘢。几贵嘅包包，几贵嘅手表。同埋几贵嘅楼，但你一定要 hold住佢，就要等佢冇咗你， 唔得 就缺乏。如果坦白讲，即系可能啊，我而家讲下公子啊。可能而家呢個啊，我哋阿波已經都坦白講都三十幾啦，三十五 唔係喎，我阿波都三十四五噶啦， 三十四五 有噶啦。 咁講真啦，即係再揾真愛就難啲噶啦嘛。咁佢走就基本 等等先，唔係嗱又咁講喎。而家嗰啲叫做美容啊、化妝啊、整容咁發達咧，好多中女都。30-40歲都幾好喎！喂，上個禮拜講嗰個46歲阿姐都咩啦？ 咁啊係，咁就你諗下喎，如果你包養一件女係咁長時間啫，其實好冇嘈嘅喎。 其實係冇， 即係俾我嚟講係3年嘅啫噃。 即係好老實，如果我一定唔會嗱，即係我話，即係我嗱，我一來我冇錢，二來我孤寒。 OK， 即係我就係一定係冇得天長地久，同埋我驚我老虎三樣嘢。我一定是玩完就算了， 即是很簡單的嘛， 即是我懂得回家， 我下個禮拜我就會講埋這個二奶和小三的分別，就講二 即是你今天現在講阿姑啊那些全部啊陳慧琳都是二奶來的， 都算是二奶啦， 是啦，我就中 很簡單的嘛，因為阿公子他那個跟阿姑一起他自己還有個太太的嘛， 有老婆， 可能他太太意思掛埋啦，可能掛埋老陣啦，我成個差不多的啦，佢哋嗰啲咁嘅玩咁啊，飲飲食食，係咪先？咁既然係咁，你咪其實我就覺得應該係即係不如應該留翻下個禮拜講，即係都係咁講啦。你如果你包養又好，除咗你係真正結婚談戀愛啦，係咪先？嘅話，咁唔係你都係 set 一個期限，可能係3-5年就完啦。 唔系，如果有啲人沉咧，有个感情咧，就唔卵同噶啦。 系啊，即系好似我啲朋友咁啊。 嗱，即系点？嗱，即系好老实，即系我又即系唔系话吹水咩啦。 啊，讲埋呢度 就。即系点解我唔从来都唔会沉咧？因为我真系好卵中意我老虎。 OK， 即系你明我意思先。 OK。 即系你个男人，你要有样嘢，男人个出嚟玩噶啦。 Okay. 即系好老实，即系嗱，好老实，我又唔系话真系穷到俾钱出嚟玩嗰啲。 知道。 即系都要有啲钱玩下嘅，咁但系玩完咪翻屋企咪算咯。但系都系要点讲咧？ 即係有個限度囉，你明唔明 白嗎？好嘅好嘅， 就係咁。 我呢個節目唔係一個教化人嘅。 唔係，即係我啲經驗俾大家聽。 唔係教人咧， 即係你要教人分 循規蹈矩， 即係你要教人哋分居 啊，就去分手啦！屌你老，咪講矮啊！連教人哋分仔都冇教人打仔啦，打啲犯法啫嘛。 OK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係節目完之前都要講講。 今日會唔會短咗啲啊？ 是但啦，是但，下個禮拜仲短。希望啲網友繼續買咖啡啦，咁啊要打賞就打賞啦，你知又好好坦白。即係咧，疫情期間又冇得翻大陸咧，其實咧，啲網友購買咖啡咧係真係好少嘅，真係好少嘅。當然偶然有啲網友買兩盒啊，買十盒都有，咁好偶然啦。咁其實基本上咧係好撚大鑊嘅，我而家好撚大鑊嘅。 買翻一個台都撐唔住。 咁啊唔會，咁亦都多謝啲網友咧，偶然咧就一集俾一蚊啊，一集俾十蚊啊，有啲網友就。買神山虎嗰時候買兩盒就俾六百啊，咁其實個 sofa 呢其實我每年都我 都夠嘅 都夠嘅，即係唔使我畀錢嘅 sofa， 咁都希望啦，因為我都要生計㗎嘛，係咪先，咁希望有啲網友都鼎力支持一下啊，咁賺賺啦，咁捐得就咪捐得打賞得就打賞啦，買得神山虎就買，自己飲唔晒唔緊要嘅，介紹俾朋友 ,ok?你介紹俾朋友就我就已經好心滿意足㗎喇。即係而家某程度呢排 因為唔通 呢排都幾靠啲山下㗎。呢排都好多山第一次買㗎。 唔係，但係因為香港唔通關爭好遠。 係 我即係香港，即係好老實，香港男人你真係十個八個都要返到深圳先用得到啲 山。係，所以我明白嘅。 你明唔明？ 希望即係你網友呢即係同你嘅朋友 sell 下，因為坦白講 OK 㗎嘛，隻嘢係咪先？咁可以即係大家幫補下小弟啦，咁樣咁打上呢張當然啦，多多少少好啦，一蚊我都唔覺得少嘅，但當然多少少都可能好啲啦。 你又唔肯擺上 YouTube 冇計啊？ 冇用啊，因為我一定黃標嘅， 黃標都 一定黃標，唔使講，一定黃標， 唔一定嘅呢啲節目， 一定黃標啊，一定黃標，一定唔使講噶啦，呢樣我好清楚。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就講下。真係講下二奶同小三嘅分別啦。 係啊，我而家幾個禮拜都仲未知啊，因為。 OK， 好係咁。